住反复那样你说，如果你真的爱我让我走开，我决心从旧梦中挣脱。 和你即将面临天乱自乱。

衷肠。 下在那头，寂寞不寂寞？谁的想念是他的等候？ 你若问我快不快乐，寂寞不寂寞？ 请你说，牵我手，感觉我的脉动。 你若试着了却试着体会有心好感觉，然后你才能够看得见快乐相悲。 也许我的眼泪我的笑颜只是完美的表演， 听说北京下了雪，你看会也觉得它很美。 下在那头，寂寞不寂寞？谁的想念是他的等候？ 你若问我快不快乐，寂寞不寂寞？ 请你说，牵我手，感觉我的脉搏。 试着了解，试着体会有心好感觉，然后你才能够看得见快乐伤悲。 也许我的眼泪我的笑颜只是完美的表演， 听说北京下了雪，你该会也觉得 你有时间了解，试着体会内心好感觉，然后你才能够看得见快乐伤悲。 也许我的眼泪我的笑颜只是完美的表演， 听说北京下了雪，你该会也觉得它很 试着体会有心好感觉，然后你才能够看得见快乐伤悲。 也许我的眼泪我的笑颜只是完美的表演， 听说北京下了雪，你可会也觉得它很美。 光太温柔，滔滔不说， 一心要那荆州有一诺一诺一说很多的梦，都和我缘分散过，烽火连天不休，而无情伤悲满是左右，谁来出手尔虞我诈是难过，说不清对与错，

我不愿放弃，却要故意默默允许。我答应自己爱你的心，却口不提，总是以为终究化作云淡风轻。爱你到底痛为自己，我不愿放弃，却要故意默默允许。我答应自己爱你的心，却口不提，所有结局在这夜里都已成形。爱到了底，痛的是我的真心。所有结局在这夜里都已成形，爱到了底，痛的是我的真心。 少如花，花儿尽情的开放，装点你的岁月，我的枝桠， 谁能够代替你呢？ 睁眼睛尽情的爱吧，最最亲爱的人啊，路途遥远，我们在一起吧。 我把我唱给你听， 把 你温柔的笑容给我吧， 我们应该也快乐的、幸福的、晴朗的时光。 我把我唱给你， 我让我的感情感动你好吗？ 这个怀念的、留恋的、爱上的红色的那 想把我唱给你听，趁现在年少无花，花儿尽情的开吧，装点你的岁月，我的枝桠，谁 能够代替你呢？ 趁年轻尽情的爱吧，最最亲爱的人啊，路途遥远，我们在一起吧。 我把我唱给你听，把你温柔的笑容给我吧， 我们应该也快乐的。